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在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之前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手上的这枚粉红色粉嫩嫩的牌子啊，上面写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公众号，跟我们做更多的更深层次的互动和交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也在尝试着做融媒体的这种分享，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媒体，比如说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蜻蜓来搜索职场有高招，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易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号，都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们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年轻人，其实虽然直播间做的是中老年人，但是我们一直有一颗向往年轻的心，好吗？所以请你们敞开怀抱来接纳我们吧。虽然是请大家来敞开怀抱接纳我们，但是呢，今天这个人呢，我们还是，愿不愿意接纳他呢？就这个人就是来过了，你知道吧？就是如果这是一个男性出品人，就来这么几次我都忍了。你说就同性，你没事老坐我旁边，就显得特没劲，好吧？有请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袁伟。 大家好，我是大圆儿 啊。大圆儿呢，今天你看穿的依然很 sexy 是性感的意思吧？ 是的， 因为我的英语也是体育老师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圆儿一起来聊一个他非常擅长的话题，就是混的。他经常我们职场有高招来混，就是关于混职场。其实这个话题我个人也觉得挺有意思。现在我估计很多的人也不能说他明确的就是混，但是他确实是身在职场当中，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职场目标，或者是他一个规划目标的话，他就很容易进入到一种这个浑浑噩噩的状态。你自己不觉得，但是你回头再一看，这段日子过的就是在混。所以呢，我先问一下大圆儿，你现在是一种混的状态吗？ 就是你是觉得我又借机会来做嘉宾，来蹭了一期节目？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画面，我今天眼睛怎么这么小啊？ 是对比，你知道吗？ 我看一下， 实际在这个坐到这个位置之前，然后我问过高丽，我说我是坐在你旁边呢，还是坐得离你远一点？他比较这个假模假式的啊，说你就坐在我旁边吧。 就我一直在这条路上很自信、很笃定，就是不管我身边坐的是谁。我都可以被他们比下去，所以根本他就没关系，你知道，就来一个男性也可以把我比下去。所以刚才大圆说了，就是来到这个节目就还是很亲切嘛，毕竟在这个节目你出钱你说话是吧，就是但是我一直今天就想请更多的听众来见证一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非常不默契的一个约定，就是我打算这一月的合同结束之后我就终止了，不续约了，你知道吗？ 我赔死你。 哎，所以你觉得你是那种混的人吗？就是到现在来看， 从这个职场这个角度，因为我还是有这个十年的这个打工期的。 嗯， 我十年打工期的话，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员工。为什么不是特别好的员工啊？ 嗯， 就是会频繁的跳槽。比如说我头三年， 嗯， 就差不多一年跳一个地方，一年跳一个地方。后面的话呢，确实会稳定的塌下来，在一个这个台里，这个成为正式员工。但是呢，我是这个编制啊，各个方面都在这个台某台啊， 嗯， 但是我同时又兼任一些这个 4A 公司的活儿， 哦， 啊，还有其他台的活儿，还有报社的活儿， 嗯， 所以你说这个算是混不混？ 你但是这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嗯， 就是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就是一种尝试的心态，还是说我感兴趣，我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这两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尝试，就是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重的人。 嗯， 一旦这个我对这个东西首先感兴趣， 嗯， 感兴趣的话呢，就是我得试一试它。 嗯， 试试它的话，就是首先试它，通过尝试来知道我自己是谁。 嗯， 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的目标在哪儿。 嗯， 一旦确定这个目标的话，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把它做到。我所能达到的这个机制。 嗯，那当时你是一个就是年轻人的一种尝试的心态，就是你的时任领导会不会对你这种身怀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绝技，就是现在的斜杠青年这种身兼数职有一些微词呢？ 那一定是。 嗯， 首先 他直接跟你谈了吗？ 并没有，但是从 眼神杀死你。 特别好玩，他不是用眼神杀死我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同一个走廊啊，迎面走来， 嗯， 然后人家侧身低头立马看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就那么嫌弃吗？ 对，特别嫌弃，就是你想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给你眼神触碰的机会。 哦， 嗯， 所以就是已经就是很显而易见了，对你很不满意了。 是的 啊，都不是说有微词了，就是明着告诉你，小姑娘，你这事儿做的我很不爽。 是的，但是我当时还浑然不觉，觉得 他记得我的美貌，你一定是这么想的。我说你这么肤浅， 我就觉得就是我特别能，你嫉妒我，你不重用我，你没有看到我的好， 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是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你当时只是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或者是遇人不淑，根本没想到可能是你当时的这种不安定的状态，让你的领导也有不安定的因素， 是 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介意的。 是的，就是上升到一定高度啊，就不忠， 不忠 啊。你一个人一旦给人感觉就是很变化很快， 嗯， 然后自己的这个目标感啊，极强，但是跟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呢有关系又没关系， 嗯， 领导会觉得失去了控制。 啊， 一旦觉得这个人失去控制的时候，那就很难予以重任。 嗯，那刚才呢袁伟说的是他自己就是想当年嘛，就是年轻的时候，40多岁年轻的时候， 是的， 就是他在职场的一个状态。就是偏有点混了。 是的 啊，就是因为他更多的是想尝试，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种尝试对于周遭的人看待他的眼神，可能就是觉得他在到处去混，去这种尝试可能对自己来说是一个不断学习丰富的一个过程，但是对别人来看他可能就是那么的不安定。那如果现在啊，你现在自己也是创业公司的这个老大当家的，那如果你下面有员工也是你当年那种状态的话，你会怎么去看他们？ 首先的话我会一分为二，比如说啊，我当时混是有一个前提的，首先呢我当时的工作时间是不饱和的，就是我每天到那儿可能半小时我就这活儿就干完了，但是我尝试着去沟通，可能我当时沟通的这个姿势不对啊，所以想去尝试把自己其余的时间去填满，但是被领导驳回了，说那你就做这一份工作就好了，那工作时间不饱和，同时呢这个薪水也没有办法去满足我当时在飘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生活， 不是生活了，是生存，所以的话那没办法，我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就是提高我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包括成长，另外一方面呢也要赚钱，因为你要交房租，你要这个 一日三餐，然后女孩子们也喜欢这个打扮的漂亮一点，也想出去玩一玩。 你这都生存都解决不了，还一日三餐啥的？你像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就一顿饭方便面小浣熊就掰成两天吃。我告诉你， 哎，我曾经就是在那个北京台五毛钱的那个类似于爆米花和康乐果之间的那个东西。 什么叫康乐果啊？ 就我们东北的一种这个土零食然后五毛钱一包，我那一包这个康乐果吃了两天，就当饭吃。 那还是你胃口小，还是没饿急眼？ 是饿急眼了，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节省呢？因为当时不小心加了个班打了个车，但是又不给这个新人报销所以必须要节衣缩食一下。 天哪，这大圆公司的员工，如果你正在听节目，所以不管你的老板接下来有多么的苛责你们，你都要体谅他当年就是吃爆米花挨过两天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圆也是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一起来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混你有没有在混职场？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也特别想看到大家的回馈。就刚才我说的，不管是一直播，还是我们的公众号，还是透过传统的广播，大家都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就是你做的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做了多久？为什么会把这个工作做得这么久？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或者你有没有这种混职场的心态，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和互动。如果你觉得这事儿怎么界定啊？你像大圆说，我当时就是第一解决生存问题，第二呢，本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因为他工作的这个空白有很大的这个富余量，允许他去做很多的尝试。那现在呢，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很不确定，我不知道怎么来界定我是不是在混。好，各位朋友，我这儿呢，我们的小编准备了一道特别专业的测试题，大家不妨来一起测试一下。我当然我自己也会给我自己在心里打一个分。大圆咱一起啊， 好 看到现在你还是不是在混？你要如果现在混的话，我估计你出去你那几个员工提前走了。来，咱们看一下职场混指数测试题，我把镜头让开啊。第一个，没有工作目标，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工作目标？ 极强的工作目标，就是工作目标当中一定要有动词，还有时间。 对，那就是已经很精确了，就是现在有明确的工作目标，甚至说明确的目的性在做一些事情。 是的， 那这个他就显然没有在混。那如果各位你选择没有工作目标，那这道题你可以答16分。如果是不完全没目标，是可以得到8分啊，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第二个问题是得过且过，凑合事儿，还是说绝对不凑合事儿？ 绝对不凑合。 这要不这几个题你就别答了。我觉得答的如果就是太含糊的话，就是对后面的员工都管理起来会有难度。好，这是大圆儿，他说是绝对不可能凑合事儿，因为他现在身份和他的工作目标是不允许他去凑合事儿的。 不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我当时这个混的这几年，频繁跳槽的这几年，就是要么这事儿我不应，要么我不做，要我做的话就必须拼尽我全力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标，绝对不能凑合。 所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对，只不过是我当时精力太旺盛了，一份工作的话满足不了我的这个剩余的时间。 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 是的， 就是那时候还是太闲了，然后所以才不想闲下来。你像现在像我们就可能就特别渴望有一刻闲下来啊，然后我就赋闲在家偷得浮生，然后拿一本书啊，放两瓶花啊，沏一杯茶呀，带上我的老花镜。这可能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可能当时的这个特定的环境也是不允许啊。其实关于这点呢，我倒是觉得大圆他肯定不是那种凑合事儿的人，不然他就不会把我请来做我们这档节目。你想，他出了这么高的价钱，一期节目50块钱，那江湖上很难再请到第二个这样的价位的。你只要说多了都是泪，不说了。我们来看第三题，如果是得过且过凑合事儿，那你可以拿到16分；如果绝对不凑合事儿，那这道题是不得分的。另外一点就是没有对工作的热情，还是说有热情但是不很强烈？ 这个你肯定是很有热情了 啊、极强烈， 对吧？ 嗯， 所以大家可以对比，如果是你对工作没有热情，可以达到可以得到16分；有热情但是不太强烈，你可以得到8分。我们正在给大家回报一下，正在做的是一道关于混职场的一个指数测试题啊。接下来这道题目是没有对工作的未来期望值，如果没有的话16分；有明确的期望值，可以得到0分，就是这道题是不得分的，大家可以继续对照。消沉，这个工作状态不好不坏，这个可以得16分；工作状态比较好，可以得6分。这个我觉得大圆可以跟你做一个比照，你觉得你多数的时候工作状态好不好？ 发自内心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我是比较疲劳的，但是我会强迫性的去这个让自己兴奋起来，迅速进入到这个工作状态当中，比如说呢，这个喝咖啡，按壶来去喝咖啡， 还是有钱不差钱。像我们说，给我来个小酒盅， 这我自己煮，谢谢。 对， 自己来烹煮，同时呢，就是在我比较迷茫的时候，我不会让我这个迷茫，继续下去，我会找到我身边的我认为值得信任的很专业的朋友，去跟他们很短时间的交流，因为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一下子我可能就不那么困惑了， 就很懂得去尊重别人的工作节奏， 是的， 这点很重要。就是我觉得这个工作状态呢，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有的人说我很积极，我觉得我的热情啊，还有我的整个的精力都很充沛。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的方式，就是你是主动积极还是被动积极。所谓的被动积极呢，就是后面你觉得一堆事儿，一睁眼就觉得欠了好多人，然后你要每天不停的告诉大家，告诉自己我要去完成一个什么吧，是一种被动的往前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去完成它，是一种主动的积极。我觉得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大家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考量标准来算一下你自己在这道题当中能拿到几分。接下来这道题，随心所欲，对工作毫无敬畏感，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拿到20分。对工作充满敬意不得分，中间状态得10分。大家可能会说，怎么是充满敬意？会发现整个这个测试题下来，好像是越饱满越积极的状态得的分数好像越不高啊！你看，对工作充满敬意呢是不得分，绝对不凑合事儿不得分，有明确的期望值不得分。你可能会觉得这道题好诡异啊！那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道题它是一个这样的测算方式。职场当中的多数人或者是多少呢，都会命中几条，然后得到一个满分。就如果这些题目，你刚才我说的这些题目，你对应下来你全部命中了，达到了一个满分，建议你思考一下，不是你换工作，就是工作要换你了。就是你会发现状态越好的越积极的，他基本上是没有得分的。如果在这道题当中你的分数越高，就证明你混职场的这个指数就越高，所以就可以考虑就是被炒了，就不是你炒了。 你有几条？ 你是现在作为一个出品人在考量我吗？ 不是，我是考量一个匠心，我认为很有匠心的这个主持人。 是这样的，就是就这档节目来说，我得分非常高。 完了， 就是我都是打着要撕毁合同来做的事情。我告诉您， 你等着一会儿我律师过来。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对于我来说，我混职场就包括刚才这道我们的互动问题，你做一份工作多久了，我可以非常有底气的挺直腰板告诉大家的是，我做广播主持人这行已经19年了。 哇， 你是在算我的年龄吗？ 啊，就是 你表现的这么的迷茫迟钝，你是在算我的年龄吗？ 就是、我一下子就是 缓不过神儿，就是我们刚才我在上一档节目听我们的主持人说，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受众的平均年龄是16岁到31还是32岁，就是我的工龄就已经超过我们的年龄底线了，你知道吗？就是。做这行，我从大学4年级开始做广播主持人，一直到现在，这是我唯一的一份工作。就是我是非常可以 傲娇的说我是完全没有混职场的这种心态，这确实是我骄傲，你知道吧、 嗯、 但是呢未必说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匠心的这个就是信念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呢比如像大元刚才说的，在年轻的时候他想去多充实一些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有欠缺的 啊， 就是你知道我们经常说后悔的事情、 嗯， 不会因为你做过什么后悔，都是因为你没做过什么后悔。我现在呢，如果说让我找一个后悔的理由，就是在我还有特别充沛的这种精力旺盛的这个年龄段，我没有再去多一些尝试，让自己多一些可能。我觉得这也是为我以后，就那种尝试可能是为我以后的工作也做一个很好的积淀。就是你有很多的身份，有很多的经历，就不会像现在做到这儿的时候表现得谈吐的这么的自然，你知道吗？就是忍不住还是要夸一下自己吧，就是还蛮理想的，你知道吗？你能理解吗？就那种傲娇的心情。 哎呦，这是很， 我把你的话筒关了，你信不信？ 我汗毛竖起来了，鸡皮疙瘩。哎呀，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要有的。就是我觉得趁年轻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可能。但是就像刚才大元说的，不管你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要想着去混，而是想着要给自己不断的加筹码加砝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每一件事情，你就不是在混了，而不是说你做的事情多你就是在混，这完全两个概念。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高丽很幸福也很幸运。 嗯 啊，实际上在这个中间我不是没有想过说就在一个赛道上在一个岗位上去深耕，我曾经是考虑过的。这个当然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这个理想和信念、以及最终落实的行动。 嗯 这方面我会有一些欠缺， 嗯， 我不够那么热爱自己当时的那份岗位。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有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高丽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你所遇到的这个，不管是你的领导，还有你的同事， 嗯， 还有整个他们带给你的那个 气场 ，工作场域就可以让你觉得可信赖。 就是能踏实有个安稳的工作环境。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点确实很重要。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份工作，而可能就是因为不喜欢这个工作环境。那这个环境呢，更多的就是包括一种人事环境。如果这个人际关系你觉得相处起来让你很疲惫，就是一到这儿你就是没有那么高的这个激昂的工作情绪去投入，那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混的状态。 嗯， 我就把这几个小时熬完，我领到这几个小时的工钱，我不至于因为迟到早退克扣就可以了，那这一定就是一个混的状态。 嗯， 你这点我是认同的，就是取决于工作环境。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一个人生的理想、工作的目标，就是该在当下打拼的这么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年龄段，如果完全托付到你的工作环境当中，那只能说你不够强大。真正强大的人是我不管周围的环境他适不适应我，我跟他有多难的这个就是打交道的这个系数，这个困难指数有多高，我都一定会把我的工作尽心去做好，因为我知道这是为我工作而不是为别人打工。 这种就是有造势的势能。 对， 哦， 所以就是你作为出品人金主一听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就是满满的那种感动全部都溢出来了，溢满了直播间。 因为对，我怎么觉得你是在 diss 我呢？你觉得我不够强大？ 他就一坐到我们这个直播间，这气场不对啊，我觉得我今天会发挥不好。 没有，对，我是就比较这个抱歉啊，就昨天3点多才睡。 对， 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灵光， 就是因为不想混，所以就是每天都逼着自己要很多的精力去扑在外面。 对，因为实际我的这个每天的这个时间是榫卯结构， 嗯， 就是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安排的比较满， 就是具体的会分到时段。 对对，然后一旦这个比如说前面压了多长时间， 嗯， 后面就只能突推。 嗯， 所以的话昨天我的工作量会自己定的比较饱和一点， 嗯， 又没有完成， 嗯， 然后我喜欢今日事今日毕嘛， 嗯， 所以就干到3点。 嗯啊，所以这样大元的这种生活状态，嗯，我们就也可以理解，他现在就是很多事情在压着他往前走，所以他要把这个时间段具体的分成比如半小时一个节点，一个小时一个节点。我通常也是这么回应别人的，比如别人要约我，我说我看一下我的时间表，但是他们为什么都觉得我在摆谱，并不相信我真的那么忙。 就首先要看联系你的是谁。 嗯， 就不管是谁，你知道吗？就哪怕小学同学，他都觉得我摆谱。 就是小学同学才会这样去。 领导也觉得我摆谱，你说是不是我人品确实有问题？ 那 所以金主，咱们还是毁约吧。 啊，又给我挖个坑，知道吗？就是，所以我现在的话，我不能这个专注于说我们这期的这个话题是什么。 嗯。 啊，我必须得小心这个高丽又给我埋什么坑，又想 diss 我。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有没有在混这期节目？就是你如果没有在混， 我得分两条心好吗？就是我既得想啊，我们这期这个主题是混职场，还有职场降薪，同时我还得防止这个主持人高丽给我埋坑， 随时挖的坑， 对，随时挖的坑，然后要毁约。 哎， 啊， 大家就是见谅，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同时干两件事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有没有在混职场？那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标准，就是在这个工作状态当中，你觉得是为自己工作，你有明确的目标，还是说你就是奔着打工来挣钱来的？我觉得如果你想得到一份特别好的丰厚的回报去做一件事情，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说你是因为拿到一份丰厚的薪水来做这个工作就是混，这个是非常这个不公正的一种，我觉得一种回应。不管你是奔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就是你坐在这个岗位的那一瞬间、那一刻或者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尽心去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是一个混的标准，而不在乎你同时干了几份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案例，就是年轻人，他们就像你当年一样，精力非常旺盛，然后他去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招募我的团队，编辑团队，我当时也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可以是专职，你也可以兼职，但是我的标准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不管你身兼几职，你要把我交给你的这份工作做到最好。那好在我也很幸运，我招到的我们团队的这小朋友，他们不管是不是专职还是兼职，他都把交给他的这份工作能做到极致，做到好，在我看来这就不是在混。 是的， 对吧？ 我完全认同。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你抛给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公司的这个员工小伙伴同样的像我当时的那种状态，我会不会接受？那当然会接受。因为这样的孩子他很有目标感，而且他为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有一系列的这个行动，不管是这个接外面的活儿也好啊，当然的话我会对他接的这个活儿会比较挑剔 啊， 就是 你要给人家筛选一些工作是吗？ 就是我说你不要接太 low 的，首先这个如果特别 low 的话，特别挣钱也可以，但是你不要又 low 又不挣钱，那这个是我觉得我 让自己掉价， 对，然后你说出来啊，你是我的员工呢，我会觉得这个比较掉分儿，你没有成长，因为你做了一个很 low 的活儿，你没有成长， 他只能分散你的精力， 是的， 并没有能给你带来什么， 是的， 这也会直接影响到他在你这个地方，就业的一个效率。 是的，还有就是我会可能这个女性领导是不是管得比较多？ 我觉得还好吧，就也有男性的这个领导，他其实更细致一些。 对，就是包括我会给他们周边人群接触人群会给一个建议。对， 那你还真是管得挺宽的。 对，因为就是。因为你看啊，我自己这个走的这个弯路比较多嘛，掉进的坑比较多，我就会 其实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家长式的一个管理。 对，所以的话就是不是说管理，是建议，或者说我跟他这个例证啊，我当年是怎么样的来去管理自己所谓的人脉啊，关系网络， 其实也算是一个过来人或者一个姐姐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去给他们一些建议。 是的， 当然我觉得这个不失为一种管理之道。可能会让有的人很受用，所以这个话题我们也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现在呢还有不到十秒钟，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提醒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上午10点到11点，职场有高招，一会儿见。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你能看清你买了啥吗？”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领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 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今天出品人来，金主来了，我男人手软的，这舌头就不听使唤，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跟职场有高招的出品人大圆儿、袁伟，我们一起聊的是关于混职场的这么一个话题。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混职场的心态？或者说你做的一份工作做了多久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互动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公众号啊，来，我把这个粉嫩嫩的牌子拿起来，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找到正在直播，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这些互动话题呢，我相信在参与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让各位有所收获，因为我们每一期的话题其实都是为身在这座城市打拼的朋友们做的一个量身定做。我们是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口号一样，关爱你们。我方式不同，但是诉求一致。是，我们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朋友来给我们你的建议，比如说你愿意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一类的话题，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一种这个表达方式，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另外呢，在今天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我们小伙伴们啊，如果在节目之外，金主在旁边坐着，我这个必须得给人家念明白了，拿标准的播音腔可以吗？ 好呀，清晰。 听众朋友忍着啊，小伙伴们，如果想在节目之外获得更多的职场知识，可以添加我们的真人职场教练，他的名字叫招弟儿啊，这真的叫招弟儿，这不是玩笑，招弟儿啊，招弟儿，通过他来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有个关键词，就是真人职场教练。 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外，这等于是我们的一个外延产品。我们愿意请教更多的高人，他可能由于时间的限制不能来到直播间，但是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请他们线下为大家来支招。所以招弟儿呢会告诉大家更多的。哎，能让招弟儿把名字换了吗？我这么严肃，然后一说他的名字，总感觉这特别邪血的一件事情。招弟儿来给大家更多的信息啊。微信添加好友，我的妈呀，这你知道吗？这哎呀， 吓死我写出来。 微信添加好友，请微信搜索158-0155-2030。微信添加搜索158-0155-2030。招弟儿，这不是我要坑你啊，金主让我这么说的。一般我这么念号都是办证儿。所以你有没有在混职场，也可以跟招弟儿来聊一聊。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职场有高招，在稍后的时间，如果我们直播结束了，大家可以在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来回听我们今天直播的这期节目。关于混职场，刚才呢我们说了各自的经历和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鲜活的例子，比如这些公众人物，像美国的一位明星，名字叫 朱迪·加兰， 朱迪·加兰 啊，他是这个13岁的时候，米高梅公司， 对， 这个老板就发现了他的这个才能，以短故事片《每个星期日》走上荧幕，成功之后呢，就是比较能耍大牌，29岁呢就被解雇了，32岁的时候呢重返荧幕，主演音乐片《一个明星的诞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以及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授予的最佳女主角金球奖，但是因为自身一塌糊涂的人生，错失了奥斯卡的这个小金人。在35岁的时候呢，三面夏娃这个剧组向他抛出了这个橄榄枝，邀请其在该片担任主演，可是呢他却傲慢地拒绝了，因此呢也错失了一座影后的奖杯。在46岁的时候，他与伦敦的一家著名的酒家签了三个星期的合同，但是表演极为糟糕，常忘记歌词儿，或者是发不出声音，那在1969年6月的时候，就是服用安眠药离开了人世，年仅47岁。 对， 很唏嘘。 没错，就是虽然说我们就都讲嘛，死者为大，我们不可以再去对他的人生有过多的揣测或者是妄言，但是确实通过这么一个很鲜活的典型的案例，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他本是一个可以在这条道路上有更深更高造诣的，得到敬重的这么一颗这个耀眼的明星，但是就是因为他可能觉得我有这样的天资就够了，我可以去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吃这碗饭啊，我可以去不屑一些更多的机会，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挑和筛这样的角色，所以呢会在自己这个本来可以一片坦途的这个星路上给自己设置了很多障碍，最后让自己的这个人生画上了刚才大元说的唏嘘的一个句号。所以这种混的心态，其实我们说小了可以把它调侃的说大了它可能真的是毁人不倦，这个毁呢就是毁坏的毁，而不再是教诲的毁了。那我们就是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就是你明明看着他有应该有很好的一个前程，他天资很好，但是有没有因为他自己不把这当回事儿，或者说在消耗自己的天资，最后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啊。大元，像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混职场的心态，然后呢你也提到了，有意无意的再提一个词，也是现在很热的一个词，就是降薪。就是你自己看来，你怎么给这个降薪一个概念？什么样的人或者事情做到一个什么阶段，在你看来就是有降薪精神？ 首先他有特别明确的具体的这个目标。那什么叫明确具体的目标？一个是有动作。第二一个是有时间。那有一个具体明确的目标之后，为之努力。然后同样的这个努力也区分出时间。还有动作是什么。那这样的人 最终如果他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就，那就属于匠心。 嗯 啊，那这个成就的话，可能是比如说对很多人，比如说科研，搞科研的这些科学家们，他取得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科研成果，让很多人去受益，那么这是一种匠心。 嗯， 但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就蒸一碗米饭，把这碗米饭蒸得特别好吃，让很多人为了吃这碗米饭排着队，然后甚至这个要走很远的路，那也是匠心。 对，所以就是看你有没有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如果你在职场当中虽然身兼数职，拿着也不太丰厚的回报，但是你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让别人一听，比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职场当中做 PPT， 有的人就可以把 PPT 做得非常好，他哪怕其他的工作他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也可能这个笨手拙脚的啊，但是他整个的这个让人觉得怎么这孩子怎么就这么不聪明，但是他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可以让别人对他另眼相看，甚至让人对他肃然起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不要觉得匠心这个词儿很大，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也可以出门很骄傲地告别人，我也是一个匠人，我可以有匠心精神来做每一件事情。刚才大元说这个，让我突然想到了，东北有这么一家三口，就是确切的说是一家三代，叫徐铁林。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绵。哎，那是另外一个。等一下，我想想，一个真是，我刚才唱的是《天亮了》，韩红的。这个 没事，不唱歌，讲故事。 哎，不，这个歌太重要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朱哲琴和甘平，林平都曾经唱过。就是讲丹顶鹤的那个故事，叫什么？ 丹顶鹤女孩。 大家想起来，你看现在我们直播他也没法给我哼，哎呦我都急眼了。就是丹顶鹤的故事，就是那首歌曲叫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写的就是徐秀娟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位老人徐铁林的女儿。这个姑娘呢，就是先从这老人徐铁林说起。徐铁林呢是当年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渔民，他就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些动物，就有一天他救了一只丹顶鹤之后，他知道这丹顶鹤呢是在整个全球范围内都是非常珍贵的、珍稀的，已经是算是濒危物种。他就自己马上就去换了一份工作，他就开始认认真真做这个养鹤人，他去保护它，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保护区啊，去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鹤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起来，他发明了这种半野生的这种保护途径。然后他的女儿也因为在他的这个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太喜欢鹤了，有一次为了找一只走丢的丹顶鹤，这个姑娘体力透支，然后从河里面，她想游到对岸，她就没有游过去，最后就是23岁，就算是牺牲了。她不是军人，但是呢，他被授予中国第一位环保烈士。之后就是他的弟弟叫徐峰，家里人都管他叫峰儿。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他就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给他坚持下去，我要做姐姐没有完成的事情。他也辞掉了就是公务员的身份，去投入到这个保护野生鹤的这个工作当中。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过分的投入，有一次这个天气骤变，然后环境很恶劣的时候，他就骑着摩托车想去出去把那个鹤巢给他再巩固一下，也是因为路上出了事故，47岁。所以你看到这一家人是厄运不断，但是徐峰的女儿徐卓本来可以像现在更多的女孩子一样去逛街，去在这个妙龄的年纪去做这个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他也毅然决然地继续加入到这个保护丹顶鹤的这个队伍当中。就一个家族三代人，他们都在做着一件事情，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匠心的精神去打造自己，他也不觉得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但是就是这种一脉相承，这样的一种传承，就让所有人对这一家人 肃然起敬。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觉得怎么在这个时代，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会有人不问出处，不问缘由，然后不问我的报酬。因为老徐他现在也在做这个事情，没有主动的管国家要过一分钱，他一直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你现在再去想这样的人，你真的可以用伟大来形容他。我们经常用伟大来说周围的人，我特别介意这件事情啊。什么我觉得他很伟大啊，他唱了一首歌啊，我觉得这个歌或者他表演了一段戏，他这是一段伟大的表演，凭什么就能称之为伟大？做了什么？就是我觉得伟大是一定他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一个事情，他才能称之伟大，而且是从精神层面我们达不到的才能称之为伟大。所以我更愿意把这样的词用在老徐这一家三代人的身上，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平凡人做了不平凡的事情， 没错， 所以他是英雄。 就是你一个渔民，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混日子，去养活一家人的生计，但是他没有。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再回到这个匠心，我觉得这个老于他的这一家人已经 徐 啊，老徐 对是渔民 啊，好吧，这个他已经突破了这个我们所设的这个匠心的这个范畴，他已经上升到伟大这个层面了。但是他中间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一个动作，你可能说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一种信念坚持。 对 啊，我们会发现，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 领域 里面，你想达到一定的成就，或者说你不想达到一定成就，想靠这门手艺或者这份岗位养活自己、养活家人，都需要两个字：坚持。 对 啊，你比如说啊，这个我虽然在这个职场的这个生涯当中频繁的在头三年，尤其头三年一年跳一个地方，还有后面的话会兼职，但是我始终是在这一个赛道上，我是在这一个赛道上来去调整自己，来去学习。那么有些人呢，他可能是我从这个金融跳到互联网，他可能完全不搭嘎啊，这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漫无目标的，或者是因为受挫了的这种逃避式的，这是我不接受的。 对，其实刚才你说的就是有一个词儿，就是坚持。我觉得不管是做什么事儿，你这个坚持后面一定是要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的，就是咱经常听到的信念。我个人呢，把这个信念给它拆开了，就是相信并且念念不忘。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相信我在职场当中，我给我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我相信我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我相信我的能力，我相信我周围的环境。你首先相信，你坚持了，然后你就一定又有着这种念念不忘，你就一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如果都不去相信，你就不可能去有坚持。所以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信念是首要的。如果你有信念，就不可能去混职场，这个是一个一定是一个相辅相成，一加一等于几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知道刚才大元你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想到那首歌怎么唱了。愿意听我唱吗？ 就是你能快点吗？ 你没听我唱过没听我唱过歌吧？ 没有， 咱们认识这么久， 没有。 我突然想起这歌怎么唱 了。那你唱吧。 你愿意听吗？ 快点吧，废话了。 观众朋友你愿意听吗？听众你愿意听吗？开头是这么唱的。走过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个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那片荒草地，你可曾听说，有一个女孩，她再也没来过。就是这首歌，就唱的就是徐秀娟专门为她写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后面还有，你听吗？ 我们能继续把话题再聊下去吗？ 这反正都唱不上去了。 但高丽确实嗓音非常好。 你不觉得我很全面吗？ 不是，就是你竟然把一首很忧伤的歌唱出了喜感， 招弟儿是吧？我就是招弟儿。 所以就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投入去做。就比如说我没有说我现在做的怎么好，就是我一直坚持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可能你就最会在这个领域至少你是受人尊重的。这不跟你的职位高低，你取得了多大的社会影响有关系，至少让别人看到你很专业的态度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就足够了。 还有一个词叫扛。对，就是很多的时候职场的这个上升期啊，往往就是在这个扛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遇到这个同事不怎么样了，或者是领导没有赏识我，我不坚持了，到那个点儿就结束了。还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我身边有一个这个年纪轻轻做到一个大厂很高位置的一个高管，他是在我们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刚毕业的时候，很快就窜到一个这个副总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他的这个崛起呢，是起源于有一次，因为每一家公司他都会有经历一些危机，所以他的那次危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供应商这个不想走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然后集齐了一些这个社会人员到公司去闹事儿。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发现公司的不管是研发人员还是行政人员都怂了。然后没有人去这个阻止这些人对他们的办公室去进行破坏，而且当时特别嚣张，是把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董事长直接掐着脖子，就杵到了这个墙角。但是谁都没有人去管，但是我的这个好朋友他冲上去了，就是他这个用一己之力来阻止了他的领导被像拎小鸡儿一样拎在那儿。 天哪，招弟儿好厉害啊。 对，所以呢后面他就很快成为这个部门的这个 leader， 又过了半年的话上升到这个集团的副总裁，当然这家公司现在已经上市了。 所以就是身边他一定是有这样的人， 对， 他愿意在一个时间节点为之付出全力 去扛， 对， 去扛事儿。还有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创始人张一鸣，他就是他那个学校也不错，但是呢跟他同时竞争的有两位清华的博士，但为什么他成为了这个部门的这个 leader， 后来又创办了这个今日头条呢？就说这个张一鸣甚至到什么就是销售总监来要这个找他过来一起去谈客户的时候，他都会去，他不会说哎我是做技术的呀，我不去。他在跟销售总监去谈客户的时候，他会观察我这个产品应该怎么去推，他的卖点是什么，所以他永远都不会说给自己的工作来设置边界。凡是给自己的工作设置边界的我觉得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只局限于这个岗位画像岗位职责这种新人，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像高丽，你可以给自己的这个岗位来画这个边界，因为你就是走这个专业路线的，但如果说你还没有到那个专业路线的那个段位，那不要给自己这个设定边界。 对，就是像刚才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在任何一次接人待物的过程当中都可能很明确的洞察到一个市场的风向，就是客户需求，因为最终是内容为王，不管是做什么，你是做这种媒体产品还是做其他的产品，你这个产品是一个核心，什么样的东西它是被市场认可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你刚才说你认识今日头条创始人 不是，是举了张一鸣的例子，然后又说了那个朋友，那个扛事儿出来打架的朋友，那个是 这可以把他们作为出品人，可以把他们都请到节目当中。 好，那也是上市公司 用他们的方式来拉高我的段位，我好用这样的方式去市场上要价。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混职场。刚才呢，我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位非常热心的朋友，就是他也急眼了，听我唱不出那个歌，不知道歌词，给我发来了歌词，然后是乱码。他说歌词发来居然是这样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呢，我身边有一个同事，我觉得他就是会溜须拍马讨领导欢心，我觉得他就是在混自己的专业，我并没有觉得他很好，但是他居然现在很受重用，我很看不过去这是一位叫刘刘，他的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一个旁观者的眼光去看待周围混职场的。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案例，就是我觉得他怎么样他本不应该怎么样， 是的， 我觉得怎么样。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 可能有的时候要更谨慎一些。他这个就让我突然想到一个历史人物赵高，在赵高的这个身上的标签，没有一个人给他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标签。他本来就是赵国的一个穷小子，然后混到最后是秦国的丞相，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靠溜须拍马去给这个当权者这个进谗言，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谋得一个职位，混得风生水起。但是其实你去翻阅这些这个史料，不管是正史野史，你都可以发现赵高他生性本来就很聪明，他天资是很好的，然后呢外形条件也很好，现在话讲就是当年也是小鲜肉，体格也很强壮，他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技能，比如说球技啊，比如怎么指鹿为马，大家说赵高就是指鹿为马，就拿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他成了历史上一个很不堪的这么一个人物。但其实你会发现，包括他可以精通这个律法，很多的事情他都其实了解得很清楚。其实他的每一步努力我们可能没有看到，而看到的最后是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这么一个负面的角色，这么一个健忘小人。但是我为什么突然举这样的，就是他会经常是有一些妄言嘛，就是让会别人觉得他不是一个真诚的人，然后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取得自己的一个职位。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也许在背后付出了一个努力，我们不要最后只看到他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一个什么样的回报，也许他付出的并不是在表象上我们能看到的。我们所谓的混呢，就是说你看到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靠这样的方式在职场上去过一天是一天，撞一天钟就是一天，而是这样的一个界定。 实际我觉得这个能坐上领导岗位的话，他智商应该不太低。而如果你要是一个混的姿势在职场的话，那肯定他不会让你去存在。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了说，有一些人好像这个专业上很差呀，他只会这个溜须拍马呀，为什么得到的这个领导的重用？因为我特别好的一个姐妹儿，她也是这个科研院所的，她就说领导重用的是一个这个他们觉得专业能力很一般的人。但他也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桌子立这个人会经常骂一骂。就是他很有眼力劲儿。 对， 我说因为你们都是科学家呀，都是博士啊，所以突然间有一个人放低身段的话，那一下就这个差异化竞争了。 没错，就是他也愿意为这件事情去潜心的去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职场态度。 是的， 就不分职位，不分贵贱。 是的， 今天呢请大元来我们一起聊的就是混职场。现在可能大家隐隐约已经听到我们的结尾歌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编会用 My Heart Will Go 来做混职场的结语。你就搞得我很尴尬呀，你知道吧，你是招弟儿吗？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曲来做结语，我明白小编可能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至少这个通俗易懂嘛，这歌词就能看出来我心永恒了。好吧，小编你赢了，90后的心我永远不懂。就是想告诉大家，混对自己来说一定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你最终混害的是你自己，而不是你所在的这个单位和你的职位。 来吧，支下招吧。 支招，你来给大家支招吧。 这个首先第一，会混不如会干。第二，学会坚守。第三，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初心。第四，人生这么短，你怎么忍心糊弄自己呢？ 对，你可以糊弄金主，但是不能糊弄自己。 对，别糊弄金主。再说一遍，招弟弟， 招弟是吧？我看一下招弟，这是在我们的 对招弟电话号。 招弟的电话号158015520啊，微信添加招弟（括弧办证158015520，这是我们职场有高招为大家请到的线下我们的职场教练啊。这个是不开玩笑的，他的名字确实叫招弟儿。好吧，我们再次感谢大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没有尽兴的话，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我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拜拜。